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其实话实咧，今集咧系好多嘢想用啲所谓，我又唔敢话系专家，或者即系识好多，但系实际上咧。其实我又唔系咁即系人哋如果觉得自己系左仔嘅话，我其实我觉得好多嘢可以质佢。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都未讲到入狱，咁啊点算咧？新自由主义而家都未入狱。 开始噶啦，入狱噶啦。头先有讲到咧，一就系叫做乜嘢都市场化啦，系嘛？然后咧就当然就高等教育都市场化啦，吓、啊。不过国内好叻嘅，作啲 term 咧，高等教育产业化。國內叫產業化嚇、啊，香港啊叫就咁叫做我哋叫商品化啦，係嘛？大專教育啦， 我哋醫療都產業化埋嘅， 都產業化噶啦，而家都跟咗嗰啲叫法噶啦。咁但係其實最重要嗰樣嘢未講，就係、是、自由貿易，因為咧其實亦都係克林頓主政底下嘅。你知道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其實佢哋成立咗為咗促進世界嘅貿易咧，就成立咗叫做關稅及貿易總協議啊，簡稱叫 GATT 嘅。咁但係 GATT 咧，佢哋覺得都係唔夠，仲要咧成立一個咧。就叫做世界貿易組織，咁但係其實世界貿易組織呢原來係好晚近嘅事啫喎。實際上佢係1994年咧先至係即係通過嗰個協議，真正係運作係1995年。咁95年都係21年啫，係嘛？即係 WTO 啊，雖然我哋聽咗咁多 WTO， 其實21年嘅啫。咁當然嗰時中國為咗要加入 WTO， 爭取咗十幾年啦，係嘛？後嚟朱鎔基去到美國傾咗大輪先至話加入 WTO 啦，但係所以朱鎔基後嚟翻到中國俾人話係賣國策啊。就話點解中國要加入 WTO？ 因為個 WTO 個條款咧係好辣嘅，最主要就點啊？就話你要減，即係完全消除曬一切嗰個貿易壁壘。 咁點解要咁辛苦去加入？ 當時朱鎔基咧又係黏魚理論，唔係啊黏魚理論啊，因為佢覺得當時中國嘅經濟咧，你即係話一啲魚咧，你喺運送期間咧送到嚟已經死咗大半㗎啦，但係原來佢係抌條咁嘅好惡嘅魚入面咧，個黏魚咧就會哇大家活曬啊，大家都醒定啊，咁所以咧運到嚟會好多都仲生嘅，咁呢個黏魚理論喺管理學入面成日都有用㗎啦嚇。 係啦，六百九度我哋生曬啦。 係啊，生曬生曬，日日上街咁係嘛？ 好多人覺醒啦。 咁但係啊，咁但係咧，其實當其時咧。就係、是、朱鎔基嘅意思就係話，因為當時基本上係國企為主啊嘛，佢啲國企咧完全啲效率更加低落啦，係嘛就做下沙龍做沙六啦，死梗啦咁樣。咁所以佢話咧，如果我哋唔加入 WTO 咧，我哋同即係世界越嚟越脱軌㗎啦，脱節㗎啦，啊又冇曬競爭力㗎啦，將來唔得㗎，你即係固步自封。咁所以佢就加入 WTO 就叫做置諸死地而後生咁解啊嘛。咁所以。即係某一程度上，即係都可以話係啱嘅嚇。咁而家即係中國嗰啲好多企業都已經走出去啦，叫做走出去啦嚇、 啊。 好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對好多發展中國家啦，全球化，即係其實即係所謂貿易自由貿易咧，基本上就即係全球化啦。我哋所講啦，其實中國啊同埋印度咧都係最大嘅得益者嚟嘅，係受惠者。但係其實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咧都係受到好大嘅挫折嘅，即係喺呢度咧，即係加深咗個剝削啦。咁當然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聽見嗰啲叫血汗工廠啊嘛 ，sweat shops 啊咁樣啊，就係因為全球化。咁就頭先啊。陆云月所讲嗰样嘢啦，就系、是、叫做叫离岸生产或者叫外判制，外判制叫 outsourcing 或者叫 offshoring， 咁就好多咧。所以英国啊最明显啦，嗰啲叫去工业化。哇，英国咧佢话我哋而家嘅定位咧，我哋唔好再搞工业啦，我哋全部 financialization， 我哋成为世界嘅金融嘅中心，就叫金融化啦嘛，经济金融化，冇错啦。 所以推下咧，就推到去啲最穷嘅国家，跟住就剥削， 剥削啦。咁所以咧呢、這个系好严重。咁但系呢个所谓 free trade 咧。其實唔好忘記啊！喺戰後咧一段時間咧，大家知道戰後啊，其實好多所謂即係民族嘅爭取獨立啦，其實好多係即係可歌可泣啦，因為好多血腥啊。咁但係卒之爭取算為一個獨立嘅國家咧，但係其實表面上政治上係獨立，但係經濟上咧仍然係受到西方咧就非常大嘅控制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以前嘅關稅啊，我哋叫 tariff 啊，其實關稅係呢啲國家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收入來源嚟嘅，即係國家收入來源嚟嘅。但係佢而家咧，美國唔係啦，佢強勢咁樣咧，就話你要加入我哋嘅遊戲，特別係你如果要出口啲貨物嚟我哋美國點咧，你一定要減關稅，而且有個時間表，最後減到零，即係零關稅，即係話咧 你就可以嚟我係啊，咪就係咯，就直情係啊。咁佢話即係我咧嗱，因為其實佢好複雜啊。嗰陣時有個多簽協議啊，又最優惠國啊咁樣嘅好多嘢㗎。香港嗰陣時都係㗎，即係我哋嗰個最優惠國嘅地叫 MFN 啊咁樣嘛。咁但係咧，佢就要你全部解除曬一切嘅貿易壁壘，最主要就個關税啦。咁你又完全冇收入落嗰度，而且咧你仲俾大量嘅美國嘅貨品，特別係農產品。其实美国农产品是受到好大的补贴的，但其实他又自己讲一套做一套的，他又说市场规律。咁但是你想下，譬如橙咁，哇你点斗得过啲新奇士橙啫，即係我本来国家又自己有橙出产嘅。但是你新奇士橙咁涌入嚟，我一定冧档。所以点解嗰时候韩龙啊 ,2005 年香港啊曾荫权嗰时觉得好威呢，第六次嘅 WTO 部长级会议喺会展中心召开，嗰啲韩龙同啲警察大打出手啊。嗰啲韩龙就係保卫自己嘅农业。 嗰啲暴动啦叫做。 系 都唔系暴 动。都唔系暴动啦其实。 呢头握完手，嗰头冲两冲，跟住冲两冲，跟住又握下手。 嗰啲韩龙好有纪律㗎。 好有纪律㗎。 可以啊嗰次。 啊有阵式㗎系啊。好啦咁。 拉晒上菜。 其实呢真正去第一次啊，所謂我哋真係即係發起話全世界反全球化嘅咧，當時對好多人嚟講都愕然嘅，咩全球化唔係好事嚟嘅咩？咁啊，個個都覺得全球化係哇，即係通向全世界咩繁榮啊呢、這個嘅一個金光大道喎。咁但係就係1999年嘅西雅圖嚇嗰、次嘅大禍啦，嗰、那個係第一次嘅反全球化示威。咁但係六年之後，香港就有呢、這、一個會展啊嘛嚇，即係2005年啊嘛。咁但係講真。WTO 咧嗰個會談咧，其實自從啊05年喺香港召開之後，佢06年仲有一次召開嘅，我唔記得喺邊。但係07年咧，基本上停頓。所以你而家好少聽嘅人講 WTO 嘅，你覺唔覺啊？十幾年前我哋成日都聽見 WTO， 因為其實 WTO 啦嗰個談判啊，佢叫多哈一輪嘅會談啊，多哈 round 咧，其實已經停頓曬㗎啦。而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咧，佢有個口號就叫做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情愿冇協議，不要壞協議，因為佢覺得咧，其實係對佢哋不利嘅。咁當然，所以美國而家先至又推出好多其他嘢咧，而家咪 TPP 嘅，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點解要推出 TPP 啫？本來都有 WTO 啦，咪即係 WTO 已經係滑鐵路，咁所以又要搞呢樣嗰樣。 TPP stand for 咩咧？ Trans-Pacific 我個第三個 P 唔知係咪 PAC 定咩，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係跨太平洋嘅貿易協議啊咁樣啦，所以就好多當然中國亦都好多嗰啲叫做區域性嘅貿易協議啦，即係全球性貿易協議咧，其實去到盡㗎啦。咁當然 WTO 唔係話已經玩完啦，其實 WTO 好多條款而家都仲係生效嘅，我哋都仲係要跟 WTO 嘅遊戲規則嘅。咁但係另外一個重要啦，就係、是、資本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即係點解？其實即係外匯管制。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哦 ，Partnership 冇錯啦，係啦 ，TPP。咁但係咧，其實以前咧，外匯管制係常規，冇管制係例外啊。但係而家就倒翻轉啦，而家咧即係冇管制係常規，有管制嘅，譬如大陸咁樣，仲有啲管制嘅，你就話佢係例外。但係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咧，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咧，當時好多國家東南亞已經係解除曬呢啲外匯管制啦嘛，所以咪俾索羅斯咪打到頭崩額裂嘅，冧曬啲經濟。 咁咪冧爛火燒埋一齊啦嘛，已經。 咁但係當時有一個夠膽冇大不畏啊，頂住主流嘅一個意識，係即刻喺短時間恢復翻外匯管制嘅。嗰陣時俾全世界啲人鬧到佢咩咁啊！哇！你直情開文明嘅倒車，拉歷史嘅後腿。嗰、那個就係咩啊？就係、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啦，嚇、馬哈蒂爾佢就，但係佢個經濟就恢復得最快，就係、是、重新恢復外匯管制。咁所以中國嚟講咧，而家都唔係完全開放啊，嗰、那個即係資本帳啊嚇，嗰、那個管制啦。所以呢個外匯管制，但當時美國咧就話要全世界呢個外匯管制咧已經係歷史嘅沉積嚟㗎啦，唔應該存在㗎啦。咁卒之咪出現咗啲叫熱錢嘅嘢咯。 嗯， 喂，嗰啲熱錢真係朝頭早嚟，夜晚就走㗎啦。啊，甚至係朝頭早嚟，下晝就走㗎啦，根本就係興波作浪，就喺度炒㗎咋嘛，係咪？咁於是令到嗰啲國際金融大鱷呢就賺大錢。 哦，我想問你，香港呢嗰時曾蔭權咪真係打大鱷㗎？ 佢打大鱷係入市啫，吓、啊、所以就佢救港元啫，咁佢即係其實冇得打㗎，所以當然佢喺策略上，即係如果你係追擊我呢，其實你係會損手爛腳咁解啫。吓、啊，即系冇得打佢啲世界，根本而家嚟讲，尤其有互联网咧，其实啲热钱咧，全世界真系以即系高速光速啊，应该话光速吓，系咁度流动。有人计算过噶，2008金融海啸之前咧， 99.99嘅光唔到嘅， 系系啱。咁但系咧，其实2008金融海啸之前啊，人哋话 全世界流動嘅呢啲咁嘅熱錢啊！嗱，當然啦，其實你外國直接投資啦，即係好多人嚟講話係好事，我哋叫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啊嘛 ，FDI 啊嘛。但 FDI 我真係擺啲錢落去咧，我係呢個建廠啊，我係生產啊，我係即係聘請當地工人啊，採購原材料啊，咁係可以幫嗰度嘅經濟噶嘛。但係你而家唔係講 FDI 喎，佢係講真正嘅 hot money 喎。hot money 其實係唔從事生產嘅喎，佢完全係炒嘅啫喎，係 speculation。咩唔係叫 investment 啦，叫 speculation 嚟嘅。咁呢啲 speculation 咧，其實係令到嗰個國家嘅經濟可以好動盪。 喂，香港過去嗰幾十年都係咁啦。 係 speculation。 你記唔記得我哋啲同事點會有心機做嘢啫？ 係啊， 一個禮拜已經阿 Sir。我系你嘅人工嘅几多倍几多倍喎，转一转咁样。 我哋所熟悉嘅淡 Sir 都系啦，系嘛？ 真系 边个淡 Sir 啊？ 唔讲得噶，唔 讲得噶，唔讲得噶，唔讲得噶，唔讲得噶，唔讲得噶。 咁所以咧，真系噶，好多人咪过挂住呢个咩鱼翅朗口啊， 系 鱼翅捞饭啊， 新铜锣日日爆啊，龙 虾做早餐嗰挺咯，哇！真系三更穷就五更富嗰挺啊嘛，咁咪癫咗嘅。 跳樓跳好多 啊！當然啦，咁但係咧，有人計過啊，2008年啊，亞洲金融唔係咁啊，即係全球金融啊呢個海嘯之前啊， 2008-2009 呢一個嗰個 hot money 啊 ，circulating around the globe 咧，係大過全球嘅 GDP 咧，係接近20倍。你話係咪癲嘅？你啲錢攞到咁多錢， 係 動盪，梗係唔正常。 喐一喐死佢啦！真係。 佢就算而家嚟講，我睇過最新一份嘅即係研究報告咧，唔知係咪瑞銀做定邊度做嘅？佢話其實而家喺全世界喺度流動緊嘅呢啲咁樣嘅資金咧，其實大概咧係只係得十幾個 percent， 可能係少過15% 咧，係真係投資喺實體經濟嘅，其他嘅都唔係喺實體經濟嘅，就係嗰個叫做虛擬經濟。Virtual economy 咪即係炒賣， 即係唔係 enterprise 係嘛？ 即係炒咪 speculation 咯， 即係炒， 即係 speculation 咯，係啦，冇錯啦。 或者對金融從業員嚟講咧，嗰啲 transaction 咧就令到佢有多啲錢。 變咗嗰啲咪叫華爾街嘅大肥貓咯 ，the fat cats of the Wall Street 咯，係嘛？但係最慘就係08金融海嘯爆煲之後咧，就係叫做有錢佬就闖咗禍。但系就要穷人埋单。 喂，唔系全部有钱佬闯祸，系部分有钱佬闯祸啫。另外 部分嘅， 另外好大部分都仲系好有 钱。咁讲，实业家咧其实系都受损嘅。 系， 因为你经济冧 咧，真系做嘢嗰啲人受损。 系实业嗰啲实体经济嘅人咧， 系啲即系。 所以啱啊，你讲得冇错，即系话今次咧，其实嘅资本家咧，其实而家资本家都已经分好多个唔同嘅 sector 噶啦。其实最实得益嘅就系嗰啲金融资本家。但系咧，做实体经济 乜都唔做，乜都唔即系唔从事生产，乜都唔 好多民 营 家嚟咯， 就赚最多钱。 头先我都讲啦，就克林顿期间咧，除咗佢推呢个自由贸易啊、全球化之外咧，佢就系慢慢容许头先讲嗰个叫做 Glass-Steagall Act 咧，基本上系名存实亡，系冇咗。即系点啊？嗱，我哋细蚊仔嗰阵时，我哋觉得美国银行啊，甚至花旗银行啊，呢啲就叫做银行咁样啊，系嘛？即系你哋未出世啦，咁讲啦。 佢可能上一世好老噶，老人家嚟噶。 银行啊， 但系 保养得好啊嘛。 但系咧，另外咧，我哋以前听啊，咩叫做美林啊，咩叫高盛啊？系啦，冇错啦。呢啲咁样嘅摩根咧，其实呢啲唔系银行嚟噶嘛，呢啲唔系银行嚟噶嘛，系嘛？即系美国银行啊，嗰啲银行啦，花旗嗰啲银行啦，当时未有中文名啊，就咁叫 Citibank 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咧，你知唔知就系去到90年代开始，当然入到21世纪更加啦。咦？点解基本上冇分嘅咧？吓乜摩根同埋汇丰基本上就系同一样嘢嚟嘅，点解佢正正就系将 commercial bank 同 investment bank 嗰个划分呢已经推翻咗啦。其实30年代咧，美国系好清晰呢、這个就个祸根嚟嘅，但系就因为嗰啲既得利益集团咧太劲啦，嗰啲 lobby 型啊，系嘛，即系华盛顿嘅 lobby 型， 摸底 就令到冇错，佢唔使摸，而且好多大家知咧，亦都头先讲到就旋转门啊，根本嗰个利益输送咧系超巨大嘅 呢啲啦， 嗰啲咪金融嘅，喂，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呢个08金融海啸当时嘅美国嘅财政部部长啊 ，Paul Hanson 啊， 去咗边啊？ 系唔系喺边度嚟噶？系高盛嘅最高层嚟噶。佢做完高盛又去做呢个咁嘅财政部长。好啦，佢做完财政部长，佢又翻去高盛都得噶。 唔系佢哋美其名就话咧，因为我要捉呢啲高盛嗰啲奸诈友，所以我揾个奸诈嘅人，嗰啲人咧就知道嗰啲鬼说嘢。 系啦， 美其名就咁样讲。 美国其实出晒名嘅，唔净止系金融业，其实咧药厂、食物业、 好多電信業乜嘢都係，其實全部嗰個旋轉門係好誇張嘅，所以我哋香港咩梁展文啊嗰啲咁樣，簡直係小兒科都唔恨啊！美國先至係最勁嘅呢方面旋轉門啊，所以嗰啲叫延後利益啊嘛，好厲害嘅。好啦，咁當然另一方面咧，佢對第三世界國家咧，除咗話你要開放佢個資本市場咧，就係根本你乜嘢市場都要開放，你銀行又要俾我哋入去。嗱，以前嚟講。你外國唔，我唔俾你外國喺我哋屋企，唔係屋企啦，即係我哋國家啦，開銀行。喂，有咩問題啫？我係有主權國，咩叫做主權國啊 ？Sovereignty 啊嘛，係嘛？我唔俾你喺度搞電信，有咩問題啫？但係而家唔得啊，因為你加入得呢個 WTO 咧，你就要開放市場。嗯、你唔開放市場，你又違反呢個啦。咁所以咧，所有嘅保險業啊、銀行業啊、電信業啊，乜嘢你都要開放。咁而家你知唔知大陸啊？有啲國家嗰、那個水務供應啊？是外国的。连个 water supply, 你唔知啦，你查下 water supply 啊，其实就一个是兰州啊，兰州嗰个水务呢是批咗俾法国的。 法国管理啊，是 法国管理嗰个是管理咯。 但其实唔系喎， 唔系喎， 你喺瑞典呢 安全个国内管理喎。 是啦。 瑞典铁路系管理嚟港铁。 是啦就因为佢话而家呢个系全球化啊嘛。 澳洲 全球化啊嘛。哎冇错啦冇错。 Eddie 提醒你你要差唔多要。 差唔多要 wrap up 啊。咁呢即系讲下香港啊，香港其实受嘅影响系好深远。 即系正话就讲到先灭未帝。啊 嗯、香港 美帝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呢个咁样嘅所谓错误嘅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嚟嘅。因为已经是 proven 嘅啦。其实佢哋呢当然佢哋又唔鍾意用呢个 term 嘅。佢用一个大其实曾蔭權又讲过林郑又讲过系胡苏章都讲过就叫咩呀就将个饼做大㗎嘛。好多人批评就係话哇你而家呢种咁样嘅即係市场至上啦系咪其实系导致好严 重。 好严重嘅贫富悬殊。但佢话唔系㗎我哋千祈呢就唔好搞财富再分配呢个系死路一条嚟嘅吓，你系好心做坏事，即系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咧就一定唔得嘅。 channeling 唔系 redistribution， 佢就唔好向即系有钱人加税，唔净止你知啊，死人列根一开一入去主政白宫嘅，当时嘅富人嘅 top marginal tax rate 咧。如果冇記錯係 39.几% 嘅佢一入到去就減到 28% 啦。咁跟住當然又有呢個老布殊然克林頓小布殊啦。小布殊任內呢係兩次減有錢佬嘅税越減越低嘅根本離譜嘅。佢呢講叫咩叫 supply side economics 啊佢就叫做供應面經濟學啊。係佢話呢你越減税呢政府個税收會越多喎。你明唔明啊因为我经济蓬勃咗嘛你减税啲人愿意投资嘛经济蓬勃所以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叫 counterintuitive 嘅智慧啊叫做有违直观嘅智慧减税反而会增加税收咁样啊咁但呢其实事实证明唔系㗎好啦咁之后所以呢其实香港我哋梗係话应该系累进性去率啦 超级左交。 点知我哋系叫左交添啊点知系左仔啊。咁所以呢其实佢提好多嘢㗎譬如啦打击工会啦打击工会啦同埋呢佢提供个叫做劳动市场嘅弹性。 香港系 而家系啊叫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其实呢每年香港咪因为嗰啲嗰个叫做咩 Heritage Foundation 啊美国嗰个啊。咪就话评级香港嘅嘢自由度啊经济自由度啊其实美国 Heritage Foundation 呢就系嗰啲极右嘅嗰啲组织嚟嘅嗰啲智库嚟嘅 Heritage 好明显嘅。咪连香港政府都系咁讲过㗎有一次 Heritage 评我哋好高分呢但系我唔记得边个讲㗎唔知咪胡苏曾边个讲呢佢话哦其实呢啲呢系美国嗰啲好右派即系右翼嘅我哋唔使咁重视㗎咁样㗎连香港都咁讲啊你抄返啦唔 好。佢需要左嗰时咪左需要右 囉。所以话唔紧要咪唔理囉呢分数。 仲有㗎譬如。美 国 几个的 American Policy Institute 啊同埋 CATO 啊 ,CATO 啊大草 CATO 啊有几个智库呢是出晒名个四五个智库啦是极右的。但是个影响力好大佢好有钱的。跟住攞有钱佬嚟去之后大水喉射住㗎嘛。咁当然啦嗰、那个税制呢就叫低累进性啦。咁香港成日我哋就引以自豪啦吓嘛。我哋系一个低同埋简单嘅税制诸如此类啦吓。咁样呢当然呢亦都好多影响我哋嘅。就係、是、其实有一个所谓超级管理主义呢令到呢其实美国嗰阵时啊就係呢个贫富悬殊啦亦都要面对好多竞争啦。其实佢系令到佢个生产力能够得以维持呢就系加长工时。所以其实都系㗎系由80年代开始㗎。你以前五六十年代真系准时放工㗎。其实我哋呢就啱入到去呢仲有少水尾。我哋80年入天文台呢唔系有。唔系我真系开头呢我都系五点钟放工㗎嗰时㗎。真系㗎。喂我八点半坐到做緊嘢㗎喎。我八点半日日八点半坐到做緊嘢但系准时五点钟放工喎。 佢喺度讲緊佢自己高效率。 但系临到尾呢 水尾升到咁高喎。 但系临到尾呢 阿路人乙呢就阴功啦。我试过有一次呢，嗰阵时我已经离开天文台啦，同阿路人乙讲，佢话佢十点钟仲喺办公室啊， 睇星㗎嘛。 咩十点钟啊？朝头早两点半，我同事个太太打电话嚟揾佢，以为佢包二奶啊，仲 嗱呢啲咧咪做坏姿势咯，其实就系佢包二奶。 走男 点 走啊？ 系啦， 咁你走先得噶。 仲有咧就系啦，嗱，我哋二千年取消长俸呢样嘢又系完全，我哋嗱即系公务员啊， 其实 我哋 有长 俸噶嘛，我梗唔赞成啦，应该全民都有长俸。明全民都有长俸， 你就唔可以净系公务员先有。 点解公务员啊？全民都应该有长俸， 拍晒手掌。 根本咁呢个退休保障系人嘅基本嘅权利嚟噶嘛？ 当然啦， 所以你 MPF 又系荒谬噶。 所以政府每推出一样新嘢都系会 同埋呢个领会，头先讲啦，领会系嘛？学券制，其实学券制咧就罚你民嘅，即系钱跟人走。佢听起上嚟就好漂亮嘅，钱跟人走啊嘛，即系话我哋唔系再系资助嗰啲机构嘅，我哋资助个人嘅咁样。咁等嗰啲个人咧，佢就叫 free to choose。咁你知 free to choose 其实就系罚你民一本好出名嘅书，个影响力好大嘅。佢第一本书叫做 Capitalism and Freedom。好早期嘅，但后嚟佢写咗本叫 Free to Choose 选择的自由，咁啊真系佢讲得系振振有词嘅，听咗上嚟，佢话讲过嘅，佢话有四种洗钱嘅方法，你有冇听过啊？佢话就系洗自己嘅钱，为自己做嘢， 机会答， 然后咧就洗自己嘅钱，为其他人做嘢，第三种咧就系洗人哋嘅钱，就为人哋做嘢。然后就系使人哋嘅钱，咪自己做嘢嘛。佢话有四种嘅使钱方法啊嘛。佢话呢四种方法咧，其实梗系第一种使自己嘅钱，咪自己做嘢，先至系最合理同埋最有效率。 我都系第四种先。 但系个问题咧，你知唔知啊？但系你忘佢忘记咗我哋所有 嘅钱。 喂，佢唔系忘记咗，佢系保证你使错钱啊！ 你谂下嗱，所有我哋嘅图书馆啦、博物馆啦、维园、摩士公园、九龙公园啦、运动场啦、公共游泳池啦、邮政服务啦，唔系殡仪馆系私营嘅。但你谂下香港嚟讲，仲有消防局啦，系咪就系使人哋嘅钱嚟做人哋嘅嘢啊？即系话政府就系嗰个使钱嘅人，佢就系使纳税人嘅钱，然后为纳税人嘅做嘢。咁喺法理明嘅眼中咧，就系最差最差嘅。但系呢个梗系荒谬啦！呢、这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公共财啊嘛，叫做 public goods 啊嘛。其实 public goods 咧系有存在嘅必要，系有好强嘅理由噶嘛。但系当其时新自由主义嘅一个最高嘅指导原则啊、指导思想咧，就系话咧，我哋要将呢个政府压缩、压缩再压缩啊嘛。布殊仔嗰阵时有一个好高嘅即系高层官员喺白宫咧，有个记者访问过佢嘅，佢话你哋成日话要呢个小政府大市场，其实你真系咁样压缩，即系削减政府啊，点点。少到咩地步先至会足够啊？咁样样，咁样咧，当时你知阿布殊仔嗰个咁样嘅高官点讲啊？佢话少到咧可以喺个浴缸度浸死佢啦，咁 冇错啦，真系俾人少咯。 系啊，当时佢真系咁讲 ，it can be drowned in a bathtub， 即系其实系荒谬嘅。你就作为一个政府嘅领导人，但系你就砌政府，列根就系啦，列根就系佢身为美国总统，佢就砌美国政府。布殊仔系噶，佢哋根本咧就系为大财团。大企業服務嘅，為權貴服務噶嘛，佢唔係為普羅大眾服務噶嘛，咁但冇辦法，我哋俾人迷惑咗啦嘛。 官商勾結。 咁呢個就係芝加哥學派，其實佢哋咧係好有迷惑性嘅。咁呢個新自由主義，咁頭先講到啦，就係話管理主義咧，其實影響好深遠嘅，唔淨止係商業機構啊，甚至學術機構、教育機構 都有好多真心交嘅。 你而家好多真心交，而家我哋成日咧好多呢啲機構入面啊，甚至 NGO 嘅陰公，要講求咩啊？客觀化、量化。标准化、程序化、指标化，吓、啊，所以啲老师咪跳楼咯，唔系嗰啲老师咪跳楼咯，因为你无端端要做好多 admin work paper， 简单有 quantitative 咯，佢哋啲嘢 系啦， 你计得数， 佢要 quantify 啊嘛。以前老师最主要就教好多学生就系嘅，而家唔系， 把写 report 咯， 要 要交教案啊，三年计划啊，投标招标啊，系要乜乜啊咁样样。 喂，所以 大学嘅 RAE 都系咁嚟噶 ，RAE。 所以阿 Peter Hicks 咪话佢会失业咯， 系啊，冇错啦，系啊，即系嗰个 Hicks boson 啊，黑格斯崩就 希格斯 一早都讲到啦。你如果好似爱因斯坦啊，当然啊，达尔文更加啦，达尔文一早已经死咗啦，喺今时今日嘅大学。入面系你嗰啲 citation index 就唔够啊 ，impact factor 又唔够啊， 呢啲系私怨啊，开始嗱 呢 啲系私怨， 呢啲唔系私怨， 呢个 唔系私怨，呢个 系学术界嘅歪风嚟噶， 天子咩因素？ 呢种咧叫做 super managerialism 咧，其实系 neoliberalism 下面嘅一个嘅 key point 嚟嘅。 系 K 胎嚟嘅。咁所以咧，你谂下，我哋嗰个生产力，你大家谂下，今时今日我哋嗰个科技水平、我哋嘅知识水平、我哋嘅生产力，比起30年前、50年前，甚至100年前，我哋系提升咗几多倍啊？甚至我哋除人头啊，我哋叫 productivity per capita。你睇下香港，我哋就睇翻香港。Productivity per capita， 你话比起30年前、50年前，我哋系咪提升咗几多倍？但系点解我哋而家系工作时间越嚟越长，工作压力 冇提升过？嗯， 吓、啊，而我哋买楼啊，即系永远都唔使谂买楼。仲有以前咧，真系噶，张英白燕时代咧，系single income已经可以养活咗头家噶啦。而家 double income。 即系而家要你同你老婆啊，即系两个人赚钱吓。 你所以根本成个世界咧系颠倒晒嘅，但系啲人咧佢就信咗，因为冇办法啦。Margaret Thatcher 个名句啊嘛，就系 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因为你信咗李慧才你就死得啦。因为佢系左交，因为所以咧，而家啲人系靠武器打棍子啊嘛， 唔系你都系正义嘅左交。 所以呢种嚟讲就系一种叫好嗰啲策略，叫 fear tactics。咁呢种 fear tactics 咧，就梗系俾呢个死人史泰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嗰啲咧，就梗系推波助澜啦。因为呢个世界有呢三个咁样嘅狂人，系嘛，咁啊搞到鸡毛鸭血。所以咧，其实共产主义呢个名字就臭到唔臭，仲臭过屎坑。咁所以啲人咪就咁啊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咯。咁咪一定係戴卓爾夫人列根嗰套囉，法利文嗰套囉，張五常嗰套囉，咪胡蘇丹嗰套囉。 嗯。 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俾人洗咗腦囉。 嗱李 Sir， 你呢爭聽眾呢，即係其實剛才呢我有一部分 plot 咗未講嘅，就係你點樣畫呢條線啊，同埋點樣將個情況扭轉，你未講嘅。就爭住啲聽眾先啦。 你肯定要講多次。 我肯定要，唔係我肯定要 講幾次， 搵多日啊，搵多幾日上嚟講，因為其實我第一未質你。 我其实想你质佢， 因为老实讲，我信唔信你头先讲嘅嘢咧，我都系好 impress。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一个有才干嘅人，攞住个木箱对住群众讲嘢，你就肯定讲捻到咁样。问题就系话，你个嘢系以人挑战，我试下搵啲人交嚟挑战你。 系啦，冇挑战冇意思噶。 系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头先我睇到 Now 新闻咧，梁振英已经取消咗礼拜四嘅访京程 序。哎呀，我以为你话佢唔选添。 喂，大佬取消访京啊！讲、 啊、 几句。大家点都要讲几句， 咪咯？ 你喂，你真系觉得唔选啊？你阿罗云月 唔系，阿、一哥话佢做梗， 超你唔知边个一哥啦，我啲朋友嚟噶，我哋啲朋友唔系警队一哥吓，你都听阿罗云月乱噏， 杨冠一系嘛？ 我哋 食鲍鱼嗰 个系，但系佢好有 connection， 识得好多呢啲咁嘅高层嘅。 但系几位咧，会俾下意见啦，你觉得点咧？ 咩料先？ 你讲想讲乜先？ 即系话有冇机会连任？ 有冇机会连任吓？ 阿爷会唔会俾佢出斩？ 罗云月先啦，罗云月先，我逐个讲。 哇！阿爺就梗系中意啲好恶嘅狗噶啦，我估系嘛，咬周围咬、啊， 啱， 即系除非真系个民愤去到即系阿爺唔接受嘅地步啫， 嗯， 系嘛， 系， 同埋仲有就系阿爺好似都唔系好理香港人点谂咯。 嗱，我自己永远都觉得咧，大陆咧就其实永远。care 佢自己大陸政權穩唔穩嘅，究竟香港會唔會有一絲個力嗎？令到佢唔穩，咁佢就要揾只狗看住呢度嘛？呢樣先係最驚嘅地方。而其他嘅 candidate 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咁強硬手段喺嗰啲有機會令到大陸政權不穩嘅時候肯出手咧？我呢個就係上邊嘅決定嘅地方啦。 Edison， 我呢啲好唔科學嘅，我哋呢啲主觀願望嚟嘅啫。 因為你係左膠，所以。 我主观愿望，我觉得应该都系唔俾佢出闸噶啦。 应该都唔俾啊！嗱呢啲啊，嗱呢啲系犀利啊！你 即系大家都想系咁啦， 想嘅唔出闸啦， 一厢情愿 嘅。如果得嘅一早得啦，仲等咁耐咩？ 唔系，我头先阿麦生讲嘅嘢有意，即系有见地嘅、嗯。你要知道佢而家做咗，因为唔做系对中央个管治系更加有利。而我觉得我翻嚟同你相反意见，而系你可以成为共产党嘅负资产，但你唔可以成为共产党嘅笑柄。而家呢个我觉得689嘅死因喺呢度，而家系笑 Q 你，共产党揾个咁嘅人嚟睇住香港，系咪冇啲智慧咧？系咪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太多 option 啦 ，option 多系唯一得一个意见嘅啫。阿爷根本冇叫停过啲 option， 啲 option 尽搬出嚟，但系呢一刻我觉得啊，仲未系去到大家去评论嘅时候，几时可以评论咧？边个攞够提名票入闸？嗰、那個先係真正可以評論的。 而家成十幾個 option 亂到 太早啦！而家攞命診又話滯，你啱啱澄清咗，你 我澄清咗啦， 啱啱澄清咗，佢話冇。 佢系冇， 佢系冇，系啦， 咩屈佢嘅？ 唔系噶，有个人坐喺度，我哋都想屈佢噶。 例如咧，咁啊都好啊，系嘛？咁都有几日节目做下。 我哋未够40岁，唔可以 run。 都系讲大话咯。 啊，你讲大话。老实讲，即系我觉得除咗阿捞烧之外咧，即系我觉得阿李博士真系做啲节目真系一流。咩叫一流呢？有娱乐性，讲得好听，有 substance， 有 context， 而且系有方向。即系我觉得呢个组合非常非常之好。多谢李博士当我做嘉宾啊！ 系唔好客气， 一定有机会再见嘅，系嘛？即系太多嘢未问，太多嘢未问质佢啊！好，下集再见，拜拜。 好，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